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滇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下班快乐啊，朋友们，有没有坐在车里呢？有没有收听我们的 FM 97.4娱乐最王牌呢？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你们的新朋友。 你的故事我的歌，掌声有请。 这个宣传费宣传已经打了2天了啊， 真的够了。 对对 对， 对，听得出来是我吗？ 听得出来啊。 我这样吧，我们两首歌的时间，然后让大家猜猜我是谁，好吧？ 好啊， 好啊。好了，欢迎大家来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们还是有一首歌的时间，在5月24号星期四的下班路上，要祝各位下班快乐。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想一想，今天第一首歌送什么歌给大家呢？ 难道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吗？ 并不一定如此，但是我想说，我们平常我们开场的歌呢，总是显得比较灿烂一些哈，就是上来都是一首快歌，然后呢，基本上会有相对比较强劲的一些节奏，然后告诉你们，好，你们下班了，现在可以冲出自己的办公室，或者你们其实已经是在自己回家的路上，或者去赴约的路上了，所以说都是一首快歌。但今天呢，我们想把这个开场的节奏稍微放缓一点点。 所以呢，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首 Goodbye Work 单曲是来自谁的呢？ 这首歌我特别的喜欢，因为它是来自于一部非常受欢迎的电影《碧血剑神日记》当中的插曲。Come on。我觉得这个节奏是特别适合在下班路上的节奏，一切都悠闲的、舒适的、刚刚好的节奏哈。然后那个内心的喜悦的声音就在这个歌曲的开头唱了出来 ，Yeah， super duper love， Yeah， are you digging on me？ Yeah， I'm digging。 我们可以在这样的节奏里面想象很多的画面，比如说你自己开着车，然后一个人在握着方向盘，然后脑袋跟着晃，晒着太阳，有点嘚瑟的那个样子啊。 是，如果是女生的话，可以坐在车里享受一下被人追的感觉。 或者是坐在副驾驶，虽然车外的车水马龙有可能会比较拥堵，但是有音乐的节奏在车厢里响起的时候，你就跟着摇头晃脑，然后呢好像忘记了这所有的一切啊。我一直不知道我是什么风格，我到底是什么，在你们印象当中怎么就能够辨别出来是我了呢？ 你是谁？你干嘛？其实你的风格还跟其他的主持人不太像，因为比较欢脱的那一种，但是沉稳也沉得下来。 对，好了好了，我这么多年老朋友了，卖关子特别的不厚道，你知道吗？大家好，我是曾小贤。开场 Goodbye World 送上的歌曲是 Super Duper Love， 这里是由艾科和白洁为你主持的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你可以在任何地点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找到我们俩哈、啊。 嗯，记得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正式开启下班的摩须啦。 对，到了星期四的时候，人的心情好像会有一种一路飙升的感觉， 蹦蹦跳 蹦蹦，感觉心跳强烈的震动，把小鞋带上紧激动，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有人忙寂寞，飞过了整个地球，找个梦想的入口，不需要导航，冒险一下也不错，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and away， 穿上鞋就舞动，动出我的风格，我会跳跳呼吸的最后一秒，跳一跳带你到位，是我摇摆在跟什么那节拍，蹦蹦，鞋子的枷锁带着我飘走，开过了现实给的挫折，过完压车把这一切甩脑后，跳上个完美的节奏，飞出地球外太空，看时间停动，享受每分每秒，每一秒都要，生活有各种节奏，音乐灌进我耳朵，你到底要不要跟我鞋子一起跳，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舞动，挡住我的舞步，我会跳跳，全世界为我祈祷，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是我有摆开，现在 等你穿过我的鞋，绕了一个圈圈，体验我的世界，来吧来吧 come closer， 陪你一起走，看要走多久，跑吧跳吧，生活是一场秀，每一只鞋每一双它的故事在写，每一花每一蝶都有它的故事，朋友我认识很久，别停留跟我一起走， 穿上鞋就自由， 哎，我们不妨请大家来告诉一下我们，你现在正在以什么样的方式 或者说以什么样的姿势在听我们的节目啊？ 对，每次我们在问到大家用什么样的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我躺着听呢，我坐着听， 对，我跑着听啊，都可以。然后呢，告诉我们发到白杰 FM 就可以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Vines 吴建豪和方大同合作的一首《蹦蹦》，应该是在去年2017年的。当时呢，吴建豪的专辑当中的应该是第二波的主打，第一波主打是他的《Boogie》哈，那个不羁哈，嗯，哎，这首歌同样也是非常受欢迎，而且呢也深受各大电台 DJ 的喜爱，对，非常带节奏啊，大家都能够在音乐中跳起来的感觉。嗯，接下来我们来推荐的这些呢，未必能让你真的看的时候就跳起来，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跳着看，哎，可能我觉得并不是每一部都是一定是合你口味，我们只负责推荐，好不好？ 是要快进那种吗？ 不一定，比如说这个美剧呢，它是一个高分的美剧啊，我是特别推荐的《天才》第二季啊。天才的第一季讲的是谁呢？讲的是爱因斯坦。 对，第二季剧集是主角天才画家毕加索。嗯，制片人霍华德说，不是那个打篮球的，嗯，是那个制片人。 哎呦， 霍华德， 哎呦，难得你还知道有个打篮球的叫霍华德呢。 是呢。 那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个美剧里面还有一个叫霍华德的呢？ 哎哎， 你知道全世界有无数叫 Howard 叫霍华德的人。 好吧，啊，我们回归主题，就说尽管霍华德说毕加索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了，嗯，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画画的动力是哪里，嗯，或者说他的人生困惑，以及他是如何经历动荡成就自己最终的伟大的。 嗯，天才多少都会有一些偏执嘛，啊，嗯，还有一个就比较这个接地气的电视剧了，这是居然是他们俩演的电视剧，我真是没有想到，就是张柏芝和吴建豪，因为刚放了吴建豪的歌，嗯，他们主演的电视剧叫《如果爱》， 将会在本周天正式播出。 真的呢，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就特别像我喜欢的一首歌 Jackie 张学友的那首《如果爱》，这其实是张柏芝时隔10年之后重返荧屏。 在剧中她扮演了一位经历了丧子之痛还有丈夫冷落婆婆欺负的一个苦情家庭主妇，从逆来顺受的全职太太逐渐找回自己，成长为一位独立女性的形象。而且就据说透露说啊，剧中她有很多哭戏嘛，所以说演员经常拍的时候一哭一整天，或者连哭好几场，而他在这部戏当中还担任了制片人。 嗯，就比较励志，戏里戏外都很励志的感觉啊。说到这儿就来听一下张柏芝的这首歌《任何天气》，算是他比较早的一首歌了啊。 你根本不需担心这世间走上你，其实我算你已经够完美，情人每次刻意地回避，明白你眼里的忧与喜，我很清楚世间终于有天因上你，期望你信我，我总有道理，无人会这一世暂远地，如若想飞更不可泄气， 你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这个片花听久了，如果发现我们有点说大话了，什么叫永不过期的陪伴？在这个世界上到底真的有没有东西可以不过期呢？后来想一下，我没有说大话呀。 嗯， 就是现在在我们所相处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是没有过期嘛，对不对？ 对，就是每天晚上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就不会过期。 对，像艾科是吧？加这么多防腐剂，怎么可能过期？ 防腐剂还好啦。 应该是这么说啊，我是冻龄，好不好？ 对，胶原蛋白嘛。 对啊， 是 是真是这不容易啊，长得跟20多岁小姑娘似的，50多了。开玩笑啊，开玩笑，开玩笑。我们来安静安静，推荐一些好的书给大家。 嗯，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集《安静的美国人》，豆瓣的评分有9.2分。 嗯，这位作者呢，其实我们着重要介绍一下格雷厄姆·格林，他一生获得过21次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嗯， 但是从来没有获过奖，却一众被诺贝尔获得者很多作家视为精神偶像和导师。 是真的， 嗯， 算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无冕之王吧。所以你看他的小说《安静的美国人》。好安静啊。对，其实他这部书呢是一部去解析美国人的性格特质的剧作。哎我特别喜欢看这种类型的书。还有一本书是去解析日本人的民族的这个性格特点的一本书， 叫做 菊花与刀。 哦，如果要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两本书。 嗯，而这个后面是额外推荐啊。 对， 接下来这个这个也很好啊。 对，再来推荐一下我们国内的竹林七贤《见妻子的人生故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对不对？但最近有一本新书在介绍他们，叫做在深渊里仰望星空。 哎，名字起的也好，还未见风骨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吃饭聊天说在哪朝哪代啊，发现这个会是有这些文人啊，他们在那样一个时期当中每天什么事儿不干，活得特别潇洒，天天就在那边 是吧，喝着酒 山林啊， 喝着酒吹吹牛什么的啊。就是魏晋时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朝代更迭，社会动荡，却产生了这些像阮籍啊，像嵇康啊，等等这些名士啊。嗯，然后寄情山水，然后呢每天呢都要去纵情诗酒，但是好像他们那种魏晋的风骨呢又是难以复制的。 对，所以这本书的作者他说，做一个有尊严的普通人是一个最基本的追求。在这本书当中谈论的人，他们追求过尊严，为此付出的一些努力，应该是一颗种子埋在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当中。 好好，这些书籍推荐就到这儿，大家自己选择喜欢的感兴趣的去翻翻看，开卷有益。而接下来听的这首歌也算是在当时那张专辑当中呢好像并不那么流行和看起来漂亮的作品，时隔多年却有人认为它是当时专辑里编曲非常优秀的。竹林深处， 爱与怒在欲望里寻解脱，把光与阴不知成你与我，定有我定有我，下笔浓淡在我，哪里还有地方自在飞翔，太多因果，任凭岁月洗去对错，时空轮回唯独有我，把情感写下清晰轮廓，哪里还有地方自在飞翔，月影悠扬，心灵自由天堂，一节一枝一梢一叶一笔一画，挥毫将高风浪尖人生态度全都写下，几那之间一座的文人雅士沉默的表达，千年之后依旧等待明月的回答，等待你去消掉隐藏忘掉所有的神话，漂泊浪谷以后哪里才是最后的家，只有在竹林深处里能够找到解答，美丽的竹林深处，孩子你不会 如果你只是拿一个漂亮的旋律去要求这首歌的话，可能你会听到一半的时候觉得莫名其妙。但是我恳请你不要调台啊！不会已经有人调台了吧？哎，就你回来回来。因为确实它不是那种很悦耳的作品，但是从编曲的角度来讲的话，觉得现在也很难说，哎，有些歌他们轻而易举的去超越当时这张专辑这首歌编曲的水准， 对， 很细腻，有些点做的啊。 对，总而言之，这首歌曲就很特别了。 对，这算是一种很特别的中国风格。竹林深处，来自王力宏。没关系，听不惯这一口的没关系，接下来我们调一下，调一下啊，先别走开。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想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有人是半躺在椅子上听我们节目的，半躺在座椅上的歌律师，还有跳着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年代， 这个那个，这到底是怎么跳着？是跳快进我们节目的吗？ 跳着听，蹦着听， 还有人走着听。 哦，就是判断你是在跳绳还是在跳皮筋什么的啊。 还有朋友说正在做饭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 哎，炒出来的饭菜是什么味道呀？ 快乐的味道。怎么不应该是吗？就是大家听到每天 写片花的你啊。然后有人说是走着耳机听， 腿着， 对，大家都有自己的状态，欢迎你们继续随时跟我们交流到白杰 FM。 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说调一个味道，我们接下来就来点甜味儿。 I love you forever。 对，这首歌的甜味呢，是透在整首歌的旋律里的。如果刚才那首歌让你觉得味道有点怪怪的，这首歌呢，就是那种大众口味了。 Love came to us.

谁下约定的墙角 是最美丽 的记号，离别的眼泪我还不懂，回忆淡淡的就像风， 期待一道彩虹连接我们的天空。 彩虹这首歌来自于一个男团的组合，叫做 Time Z。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大家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终于到了星期四啊，怎么办呢？熬过了星期三，我觉得人的心就像上了弦儿似的啊，就是上了弦之后，你就觉得啊，星期五啊，星期六， 叭叭叭一路小跑，马上就到周末了 啊。反正呢，此时在这个黄昏傍晚之时，我们还是送上最贴合大家的这个心情的好音乐啊。刚才这首歌呢会很有跳跃感， 是，而且这个组合确实不亚于其他组合，但是就没有怎么大火过。 哎，你知道就是听一首你喜欢的歌，或者看到你喜欢的人，人会由内而外的散发出一种喜悦的气质。 是， 哎，你就说发现，哎，艾科，哎，最近这个脸色啊不错， 吃了防腐剂了吗？ 哎，别，咱不能这么说啊。 对，就是保养的还不错。 对， 而且关键是我最近关注的点 心情好， 对，又不一样了。而就除了我心情大好之外呢，我还关注另外一个新氧 APP。 啊，这个帮你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了吗？ 就是之前和大家分享过这个脸上的痘痘。 我还以为你说新氧 APP 这是一个交友平台，是不是？原来是这个。 对，就是新氧 APP 有很多朋友如果不太懂得如何去护肤的话，可以去下载看一下，尤其上面会教你很多，就比如说晚上睡觉前如何来给自己的脸部做一次按摩啊，马杀鸡啊，或者说眼周有一些小细纹如何去克服啊，等等这一类的。 那就还是交朋友朋友呗，教这些教你如何去变美的朋友啊。 对，当然了，3000万女生都在疯狂打 call， 就是我们提到的新氧 APP， 7000多家专业医美机构和25000多名专业的医生入驻，专业美容微整形真人口碑平台，所以爱美的朋友一定不容错过的神器哦。 叫什么呢？叫新氧 APP， 新氧 APP 是吧？我们的听众应该都已经，大家应该都已经手机里都有了吧？ 对对对，就疯狂打 call 一番，就是大家可以亲测一下，下载一下新氧 APP， 就是 新鲜的新氧气的氧。 对，反正我就是说一个小秘密啊，如果大家下载了这个新氧 APP 新氧 APP 之后，请你一定要留意一下，看里面能不能发现艾科的身影。 随时就像小红书一样，翻开之后就和大家做一下广告。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啊。我觉得一个人的喜悦也许呢真的是由内而外的啊。我想这包括是你外表的强大，你内心的强大，比如说 Beyonce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就即使是在很多的条件下唱歌依然是如此的 power。 这歌超级难唱，连声五调能唱。 Can't you see the glow on the window pane？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喂，你进多黑了，什么都看不到。 也不是了，天亮之后就很漂亮。 夏天的等待就是最美的期待，陪你仰望月朗星稀。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我们其实会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人的消息啊，比如说我的消息啊，对啊，还有呢就是梁朝伟的消息。 好像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不是我们俩不是同一个这个职业啊，但是其实我们很久没有说有关于梁朝伟的事儿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一次提到梁朝伟还是去年的时候 啊、 应该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电影之类的。那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他要不然就是在拍戏，要不然就是飞到伦敦去喂鸽子，好像和运动是不怎么沾边的。 但是今天有报道说梁朝伟竟然参加了帆船比赛，而且还获得了亚军。 哇，天哪，真的 是不是意想不到的感觉？ 是啊，但是在5月20号的时候，在香港举办的这个春季帆船赛，然后他在一个参赛的组别中勇夺亚军，这个消息真的是把大家震到了。 对，纷纷大家都说梁朝伟真的是一个从 CCTV6 走向 CCTV5 的男人。 好， 从影视走向了运动。 好吧，其实因为帆船就是这个梁朝伟十分喜爱的运动，他自己就说他自己从小就很喜欢这个帆船，一直以来就没有机会学习哈、然后一次机缘巧合呢，就得到一个学习机会，就完成了自己小的时候的梦想。 对，这次的帆船比赛呢，梁朝伟和队友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而他说成绩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够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们体会一下比赛的乐趣。 哎，这点我跟他其实有点像。我从小呢也特别喜欢这种船类的这种运动。 比如说 这个鸭子船啊，黑猫警长船。 低幼儿的比较喜欢的一些是吧？ 对，我开玩笑， 趣味， 开玩笑，开玩笑嘛，对不对？ 除了梁朝伟，还有很多公众人物都是帆船运动爱好者，比如说 John Lennon， 比如说像摩纳哥的王妃啊、格里斯凯利哈、还有就是像爱因斯坦，还有王石。当然，如果对这项运动感兴趣，首先你要先有一艘船。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一天一点爱恋，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 细数昨日的残夜，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接下来差不多也到了17:51的时候，我们要抛出今天的预热题了。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新发现呢，就暂停一期啊，然后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好了，然后我让大家回答是或不是，好吗？ 好， 嗯，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到我们的白杰 FM， 就会有机会来参与到我们稍后的 call in 单元了。昨天是没有， 昨天是到今天800块， 啊，又到800块了， 啊， 好厉害了。 哎，咱没发出去。 问个简单点的题，好不好？刚才我们说了，其实有些这个歌手或者演员，他们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 嗯， 比方说，刚才我们说梁朝伟，他喜欢帆船。 是， 啊，我们也知道说，比如说林志颖呢，他是一个赛车手。 对。 现在我们想问大家的是，小齐啊，就是任贤齐，请问他的这个业余啊，他其实已经玩到专业的水准了。 嗯。 啊，他是一个自行车手吗？ 是或者不是呢？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等等看大家的答案是什么，好不好？ 嗯， 我想这应该是很简单的题。 是，请问任贤齐他最擅长的是自行车吗？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请你打开手机微信，然后呢来点击这个公众微信账号的搜索栏，搜索一下我们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 Something real from a coconut, music all up in the place. Under the moonlight.

核心位置。 对，我们的800现金红包，合着这个藏宝图最后只能找到800，是吧？听起来有点少。欢迎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是由艾科和白洁为你送上的。明天在2018年5月24号星期四这一天来参与我们的挑战的是谁呢？好，我们先请他进来打个招呼来。 Hello。 Hello， 你好。 哎 ，Hello， 怎么听起来你好紧张啊？声音都有点发颤了。 我那个信号可能不是很好。 哦，对，哎，信号不好，有的时候会营造出各种效果。 对。 有时候营造的是特紧张啊，你好，因为是信号不好。有的时候呢，就可能感觉就是好像不在一个星球。 对。 就是 外太空的感觉。 喂，你好，然后那个声音会变。 喂。 外星人，哈，开玩笑，怎么称呼你啊？ 叫温迪就好了。 啊，好的好的啊。看你关注我们有很长时间了，这么算下来，17年到现在也有1年多的时间了。嗯、啊， 哦，对，其实我听老白的节目很早了，应该是天津卫快就开始听了。 哦，你行了，不用再往下聊，再往下聊就啊，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小学。 你会听这个节目长大的之类的， 不这么聊了，不这么聊了，好吧？谢谢你这么一路支持我，支持我们的节目。 嗯， 那现在我们要开始答题了，我真心希望你能够赢走这800现金红包，加油好吗？嗯， 好的， 加油。倒计时 ，Ready。1993年的今天，中国电影《霸王别姬》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电影唯一一次获得该奖项。请问，电影《霸王别姬》里面巩俐扮演的角色是叫凤仙吗？是吗？ 不是。 猜一下， 是还是不是呢？ 三二一，是不是？ 不是。 那叫什么？ 明显是猜的， 叫什么？ 我懵的，因为我没有看过原版，太早了， 哥。好了， 他扮演的角色叫什么？叫秋菊 啊？ 不对， 叫菊仙。 对什么？对，叫菊仙啊，菊仙啊，不是凤仙。 不是不是 啊。好好好，没事啊，我们俩就是尬聊一下啊，没关系啊，我们继续。这题蒙对了，恭喜你，我们继续。 第二道题有点难度哦。今天是明朝首辅张居正的生日，请问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的时候，他辅佐的皇帝是明朝的永乐皇帝吗？ 是吗？ 我蒙一下。 蒙吧。 是。 那这题要是蒙对，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听友都是开着挂来的。 哎，那个叫什么温迪是吧？是吧？ 嗯，是 啊。你这个题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就是没有听清楚我说什么？ 我在想永乐皇帝是谁。 我就问你，你上历史课的时候是那会儿，老师在上历史课的时候，你是不是偷偷听我们974来着？好吧，好吧，好吧，好吧，错了就错了啊！但是我们今天知识点记一下啊，明朝首辅张居正啊，这个算是明朝历史上非常杰出的人啊，可能都不能加之一啊。 嗯， 他在担任内阁首辅的时候，辅佐的皇帝是明朝的万历皇帝。 嗯， 万历，哎，万历皇帝。 所以听我们的节目时候，应该拿一个小本本记下来， 对 所有的答案。 对，万历皇帝。对对对，这个非常神奇的皇帝，突然有一天就不上朝的这个皇帝啊，记清楚了啊。好， 哦、好 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 拜拜。 好吧，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是谁。 说话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王牌福利之白给100块。我们今天的现金是800现金红包。刚才温迪是挑战失败了。 还有朋友在问我们如何参加，记得关注白洁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 然后呢，我们会每天抛出一个预热题，来大家回答一下是或者不是。 不是这个，哥们儿，你看一下你关注的时间是2017年8月8号，你。这段时间都干嘛去了？ 可能是外地的朋友。 不会 啊， 他那么早关注我们，中间有可能啊，是吧？ 出差或者进修， 达成了什么宇宙飞船？ 今天才回来啊。好好好，反正希望你们都能够把这个，可能说把这个好消息，这感觉像什么广告什么的，把这个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告诉更多的好朋友，让他们来收听和参与。来，接下来哪一位？我们来看看。Hello， 哎， 这个真是 还正在接通中 哦，不接电话有可能。 顺便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就是获得我们9.9元红包的朋友呢，要在自己的收付款当中自动生成一个9.9元的二维码。 对， 因为每次我们都要重申一遍。 对，大家就不太清楚啊，怎么把这个截图发来？其实就是微信那个收付款那个截图，就这么简单。好，现在我们的电话接通了没有？没有。好的，既然没有接通呢，我们就还让大家听听看我们最新制作的这些片花吧，好吗？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好的，我们刚才呢，据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说呢，两个电话，我们刚才两个备选的朋友是不 是？ 一个是不接电话，还有一位朋友呢是说电话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一直也没有那个响是什么意思？就可能应该是没有接通，哎， 对，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你们， 我们要不点个名吧，猫头小峰， 哎，看过来什么情况？你还自己说自己是什么？还是怎么着说的是 小齐， 他说不，他说关注他的队友，我看他照片是、啊、也是骑了一个摩托车照片、啊，说认识他的队友，对， 不理不睬， 然后不接电话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对面的女孩， 就是直接答案公布了，他不是自行车手啊，是摩托车啊，摩托车。 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他们的心事还真奇怪，寂寞男孩的苍蝇拍，左拍拍右拍拍，为什么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啊，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为什么你的手机打不通？ 前面那个叫 Happy 的，你是什么情况啊？ 可能也是正在行车当中，或者不太方便接电话。 对，头像应该是自己的闺女吧，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啊 ，Happy。不接电话，错过了，我们就临时又从刚才发来微信的朋友当中选择了一位，这真是够幸运的。他是谁呢 ？Hello， 嗨 ，Hello，Hello，Hello。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看过来了。你知道你这个像什么感觉吗？就是那种别人摇号，然后自己摇号，然后说不要了，给你 捡着了。 恭喜你，怎么称呼？ 我是猴。猴猴， 猴猴，小猴， 啊、小猴，叫猴猴 啊！哎，小猴，那个加油啊！希望你能够成功， 好 吗？ 好开心的。 好了，开心是开心，但是还是要稳定一下情绪啊！800现金红包等着你。 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Hello。 好，第一题，我们来个简单点的，请问在古典名著《西游记》里面，沙僧的武器是月牙铲吗？是吗？ 是， 就是我觉得我们隔得好远，就每次要回答问题的时候要喊一下他。 那我想问一下，那他的武器是丈八蛇矛吗？ 不是。 后面这回答的好像也有点不 没有底气， 没有底气，不是月牙铲，是降腰保障啊。嗯 好的， 好吧，长知识啊，长知识啊、 嗯！这号自己还是没抽着。 那我们再问你一道题啊，虽然挑战失败了，如果你问你这道题，可能你能答对。 嗯， 由刘诗诗和吴奇隆主演的《步步惊心》讲的是一个现代女子穿越到清朝的故事。请问刘诗诗去到了雍正年间吗？是吗？ 是。 好，稍等一下，是吧？好，再放一遍。 哎呀， 真坏。太损了！你看我们的导播老师都已经坐在导播间，就是指着白洁。 他也笑，我也 对，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不是故意开玩笑， 嗯， 是因为这可能也会让很多人有误会，因为感觉里面是一直跟这个四爷在一起嘛，啊，是康熙年间，不是雍正年间啊。 嗯， 好了，希望今天能够给你带来一个好的情绪，好吗？ 嗯 嗯，谢谢， 记得9.9发送过来啊。 好吧， 好的， 好，就先这样了，再见， 拜 拜，拜拜，谢谢这位好朋友，谢谢。虽然题答错了，但是他带来了特别开心的情绪， 是 啊。好的，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 娱乐最王牌， 差点再方便，可惜不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哎呀，就是我觉得在学坏这件事情上，我一直是有特别强大的抵抗能力的。 就是我应该这样招呼你，就再见。 其实我是个好人，我是个好人。 对对对对 啊，谢谢大家啊，谢谢你们。我也知道现在有不停的有人扔西红柿过来，我怕你扔到我们家啊，不要扔到我们这个电台这边啊，没法吃到这儿啊。 听你声音，很多朋友都会说露出了24K 金的牙齿。 还是90，我还有98K 呢，24K。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抱歉，主持人刚才在等人，下次再积极参与，这是我们的那个摩托小峰啊。 嗯 啊，错过就是错过了，下次再说吧。 嗯， 我们接下来是所有朋友都可以参与的，就是一道音乐题。 对，大家首先要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连杰，然后呢，手机准备好对话框，马上就要放出我们今天的音乐题了，只有前奏的时间来猜一下。嗯， 我们这样吧，题今天我来问， 好， 因为我怕这个题如果直接答歌名的话， 很简单是吗？ 简单吧，那就答歌名吧。 好， 既然你连你都觉得简单，那可能真的是很简单。 那你想怎么问？ 好，就像你说那么问。 好， 好， 那就请问，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前奏是来自哪首歌曲呢？只用发歌名过来就好了。 真是不一定能猜出来呀。 真的吗？ 对，听两遍都不一定能猜出来。我再让你们听一遍。题是你出的，你觉得简单很正常，你让大家怎么答？我再放一遍。 你看，还是吧。 嗯，共就这么几条，好吗？啊，好吧。那就请大家来回答一下这首歌的歌名。哎呦，完了，不好意思啊！ 有什么？我听是吧？我听了。 我像路人看着你走，逃到爱情来的你终于罢手，过街霓虹炫耀你的自由，这分开走，我们说好不回头。 这是来自小美江美琪带来的路人。 嗯，刚才那首歌曲确实好像有点难，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评价说好难啊，听不出来怎么办。 对，也不一定说这首歌呢就多么的陌生，只是可能大家更能记住它的旋律啊， 对， 在歌里面的那个歌词之类的。 对，但是我们要不再来提醒一下。 都到这点了还怎么提醒？ 可以提示一下被我猜出来的朋友，尤克里林可以吗？ 好好好你提醒我们尤克里林，尤克里林然后他们俩加在一起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歌。 嗯，那就 你就算提示了吗？ 是， 哎，也算是，也算是， 啊，因为其中有一个，对啊，其中有一个人物嘛。 你要我就不这么提示，这首歌不是《单身情歌》，是不是好很多？ 好，不是蒙娜丽莎的眼泪 啊，哎，不是那个，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阳光赶快来啊，对。那是什么歌呢？ 你的样子。 答对了吗？听到传来的水滴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水滴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发来答案最快的一位朋友是谁呢？ 鼓励，恭喜你 啊！恭喜恭喜哈，啊嗯！就是最快发来就是林志炫的这首歌《你的样子》的朋友， 嗯， 你是得有多爱这首歌，才能这么快发来正确的结果？ 瞬间中挥洒每一秒钟， 结果呢结果呢结果呢结果呢 You fly just like I know Hell yeah we on Let's go 被风都被打搅，把时代发现被打搅， Don't bounce Don't rap 雨伞里长太多，现在自己才是不可怕，泄露外界是一大把，太多框架为人就像说哈， 不凶我就敢有，不凶好 we rock yo 不凶好

继续来关注，从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到西贝柳斯最广为流传的第二交响曲，5月27号，德国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将在其首席指挥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向北京观众展现这支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广播交响名团的独特音乐气质。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最后来关注，从6月15号起，谢天笑将登陆南京、武汉、天津等地举办4场剧场级演出《谢天笑2018那不是我》巡回演唱会。目前，该系列巡回演唱会中前两站南京、武汉的门票已开启预售。今年3月，连开2场的谢天笑《那不是我》工体演唱会，在开票后短短几日便悉数售罄，场内爆满，堪称是2018年开年以来越界一次重量级演出。而本次巡演并不是对3月工体现场的复制再现，是一番基于前者之上，同时精心打磨、淬炼而出的白经济系列演出现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出京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起后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一起生长在心里。 感受夏天，就像回望灯塔的光影，转身依靠你的影子。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 音乐素描。 好了，又到了我们这一段相对走心的6点半的时间，音乐素描，一首歌和一些故事。 昨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两个比较扎心的故事，那今天同样是一首歌曲当中有两个人的表白， 也是两个扎心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说又到了毕业季，回想到那年上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在紧张的备考。哎呦，真心羡慕那些无师自通的学霸。现在想来，同桌啊，还有那些考试的小纸条啊，都觉得哎呀，青春的气息真的是历历在目。我记得有一次考完试，大家都在议论说，最后一道题怎么没写啊？是不是太难了？第一排的学霸是个女生，很可爱的那种，扶了扶眼镜跟我们说， 第一题不会。 我一直没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第一题不会就是传的那个纸条传给后面的朋友。从第一题到最后一题都错的。 哎，想到就是觉得心里面特别痛。下面的这个故事同样听了以后也会很疼。 企鹅他说，憋住眼泪就跟憋住一句话一样，特别困难。吃洋葱的时候，我总是闭着眼睛，以为这样就不会流眼泪了。但当我切到手的那一刻，我还是哭了。 怎么样？今天的两个故事，大家感觉到冷了吗？ 好扎心啊！ 好，我们来听洋葱，杨宗纬。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 折磨的守护着你，折磨的更积极，折磨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扇我用热食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 听着会让人想要落泪的歌， 但是被我们这两个故事弄得有点喜庆洋洋。 对，但是如果刚才这一首歌的时间里面又让你想起一些不开心的往事，我们赶紧来调剂一下。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8。 嗯，之前我听过一句话，说是忙碌和早睡是消除心急的良方。嗯，对，其实就是你如果感觉到你这段时间呢心情不是很好啊，或者失恋啊，或者说状态都不是很稳定， 是 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让忙起来啊，天天呢就是哎这个老张啊小李啊，你们都是想想想赚钱的事儿啊， 充实一点， 充实一点。还有呢就是要早点睡觉。 关键是如果要心情不好，能早睡得了吗？ 可以啊， 可能会抑郁吧。 什么？ 失眠。 不会 之类的， 不会 吗？ 不会不会。嗯，那个你就要想想去，是不是可以好好的去找一个中医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哎，我是在想，就是人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会朝着自己的情绪的反方向去走。 嗯， 比如说你今儿感觉挺开心的，你非得听一首丧歌，证明一下你自己很忧郁啊，大可不必啊，对吧？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主播私房歌跟大家推荐的也是情绪不太一样的歌曲， 反正都不是特别忧郁的。 主播私房歌， 先从你来开始吧。 今天想推荐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山形瑞秋的一首叫做 Be Be Your Love 的歌曲，因为这首歌是出自有关于一部电影，有关于夏天，是来自牛仔裤的夏天当中的一个插曲哦。而且特别喜欢他的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意外事件 Happenstance， 来听山形瑞秋 Be Be Your Love。 If I could take you away Pretend I wasWould you think I unread? Cause everybody's got the way I should feel. And everybody's talking how I can't be loved. But I wanna be loved, wanna be loved for real. 这样子的歌是我可以认定，或者说我自己会判断这是一首好歌，但是绝对我不会在自己的车厢里面去放这样歌的。 嗯， 会，就是他会，哎，这么说吧，跟我的气质是不一样的。 这首歌曲可能因为山形瑞秋喜欢他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他的很多专辑当中的一些歌曲风格都是属于这种调调，很难有那种甜蜜起来的风格，你知道。 嗯，好。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推荐今天的第二首主播私房歌。嗯，你知道之前我有听过我的朋友跟我说他每次都特别期待这个单元。 嗯， 就是他会说我想认真的去听你们推荐一些我可能不太会听或者很少听的歌，而且我把它放到自己的歌单里面。 嗯， 但是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他还会有一种心态说想看看你们的品味到底怎么样，是吧？是不是 就衡量一下大家的音品如何。 但是我们要真是想奔着说，哎，我去找你没有听过的歌，我要给你介绍一个来自于冰岛的乐队，他们在这时候用火星语来演唱的歌曲，真的有啊。但是我岂不是觉得这样子的话，你和我都会在这个时间段有点莫名其妙，大家 尴尬， 对，尴尬。所以我们会挑一些 多种多样类型的音乐，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我们可能听到过《归来的满江》，觉得它更加的成熟了，带着一些睿智对于生活的感悟，然后那些摇滚的气息啊 Mr. Man。 但是呢，如果你再去回听它之前啊，《归来》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青涩时期的作品，会觉得那个阳光大男孩的印记却依然在你心中。满江，我们之间。 不在热恋之中放开手，冷静地看待旁若无人的温柔，不得不在人往人来的门口，慢慢地学会平静地接受。我以为好不容易摆脱了从前，拥有了一个人就拥有一生，重蹈覆辙的我们原来一样天真。你总说有一天，如果我们还有缘，走一圈还是会回到对方的身边。我总怕有一天，就算感情没有变，我和你是在遇上 之间，来自于满江啊，就是我觉得那些年代呢，会有那样的简单的一些标识，情歌就是情歌，摇滚就是摇滚啊。你要说实验的作品呢，加很多很多的元素，大家也都可以有一些接受度，但是呢，当现在的音乐变得越来越融合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一件好事呢？这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所以呢，今天你要推荐第二首歌， 接下来是你推荐的时间呢。 好啊。其实我们很多情歌都出现在一些偶像剧当中，比如说马上推荐的这首来自范晓萱的《幸福合作社》，它就出自一部偶像剧当中的，可以帮我们勾起很多青春的回忆。顺便问大家，幸福是什么？一个很老套的问题，等一下我们来分享一下。 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白吉和奥特曼打小怪兽，这是我很多年以前给过的答案。 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幸福的方式，比如说有 WiFi 啊， 有空调，有西瓜。 我总感觉呼吸回头，你就在身旁，左转右拐上天下海，你走在我前方，我相信缘分。但你说巧合其实稀松平常，只要能陪你就算荒唐，我愿意闯的一闯。梦中蛮美丽，用丹凤金乌聊几句都有颗怕魔力，虽然我努力看，但还是需要你的一些勇气。我很怕如果没有了你，我就会凄惨兮兮。你路太多风雨没吹到，很忘掉，我想 相信爱情，是你的笑容带给我力量。只要能陪你到处流浪，我愿意天天疯狂。我整了行李塞进爱情梦中完美里，平淡风景无聊几句都有可怕魔力。虽然我努力，但还是需要你的一些勇气。 我突然想，其实每天到了这个点儿，除了推荐我们的主播私房歌，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对今天节目做一个总结。 嗯，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哪些点是我们自己说完以后自己会比较感兴趣的？ 是， 比如说我们今天推荐的高分美剧《天才》的第二季，对啊，第一季讲的是爱因斯坦，第二季会讲毕加索，嗯，有点意思。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张柏芝和吴建豪主演的《如果爱》也比较值得期待。 真的期待啊，我是说真的啊，不是说真的全回说一遍， 因为我真的是想看一下他的演技有没有 OK、没问题， 一些突破。 我们推荐的书里面我比较感兴趣那个《安静的美国人》，去解析美国人性格特质的这部。然后呢有一个复联的事儿没说啊，这《复仇者联盟三》不是上映了吗？这事我们漏说了，其实就是咱们这样吧，咱们明天有机会再来拿来说一说啊。重点呢就是《复仇者联盟》第四预计明年5月3号北美就会上映了。 而且剧情有两个关键词：牺牲和转折，期待一下吧。 行了，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还剩最后一首主播私房歌， 交给你了。 好嘞，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交给一首大俗歌。其实有些大俗歌呢，你可能在网上面频繁，或者说被别人刷屏啊，你去看，然后结果它只出现一段副歌，然后你的本能就会觉得哇，这歌好俗。但是其实真正把这首原曲拿过来听的时候，本来其实人家也没有那么俗，我觉得还挺好听的。就是用并不忧伤的气质去唱着一首失恋的阴郁的歌，这是很多的日文歌都会有的特质。听到这儿都还不觉得熟悉， 是 对不对？没关系，往下听啊。大家都不知道咱们在这啊什么啊， 就是很网红 刷短视频，对，刷短视频会经常刷到的歌。好了，不重要了，反正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全部的歌单，请你关注白吉 FM 杨娟拍摄的白人节第零节，稍后能回复日期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歌单哦。 对，在今天晚些时候，有听友说幸福是你劳了一天，看到回家看到家人和睦，开开心心坐在一起吃饭看电视，是幸福的事儿。 是，幸福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在对于这一时刻的我们来说，分享好听音乐给你们就是最大的幸福。 谢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洁， 我是艾克， 拜拜。 拜拜。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